大家今日咧就係、是、星期二嘅奪命撈鬆啦，咁咧就全城而家咧都係緝捕緊呢個手帶族喎。 係啊，好多喎，起碼三個我見到。 嗯，咁啊，琴日咧就我睇咗段片，你都睇過咯。 睇咗，睇咗。 男士就喺度追住呢、這個。兩對一對情侶嚟嘅，喺石門。 我就覺得好似嗰個佢老豆多啲喎，睇落去係 一男一女啦，總之 嚇、啊、一男一女 喺度就出嚟食嘢咁樣。 因為嗰個女仔咧就真係好靚妹嘅，即係圓圓碌碌咁樣樣嘅，就咁啊佢嗰個我覺得似佢老豆啦，係、嘛？即係比較係虎背熊腰咁樣樣，咁就應該係俾人趕出去走去埋單啦，即係嗌完嘢食啊，咁嘅嘢都未食完咧就埋單啊咁樣樣嘅。咁因為咧個女仔就戴住手。手帶咁啊，好多人即係而家好敏感啦，因為其實早兩日咧已經見到啲菲傭啦，就戴住手帶，然之後就俾其他啲乘客就見到，然之後報警就即刻拉咗嘅。其實就咁而家你見到即係其實周街嗱，我哋都知道，其實我哋信唔過政府啦，差佬亦都唔會管嘅。即係包括昨日有個荃灣嘅去荃灣嘅列車，就係、是、有一個又唔知男定女啦，就係、是、戴咗手帶，然之後咧報警冇人理，最後屘揾消防嚟捉， 消防真係慘， 揾消防嚟捉。係嘛？即係你諗下，如果你話就係講口罩啊、防護衣嗰啲咧，差佬肯定多過消防。 PPE 俾佢攞曬添啦，直情。 係啊，即係你而家你消防 suppose 佢哋自己本身都有醫護㗎嘛。 林鄭有冇解釋過執行呢個隔離令嘅係邊一個部門嚟 enforce 嘅咧？我想話執法部門，我講緊、如果執行隔離令嘅執法部門，點解唔係警察咧？ 係啊，好清楚。沙士嗰次都係 警察聯合其他相關部門行動咧、譬如衛生署啊等等。你都要由警察，因為他有武器、有槍、有呢個鎮壓性的工具喺度，咁、樣就由他哋去執法嘅喎。但係 你人工又收多人 打電話去，又唔係好多時就啲人打電話去，警署就唔理喎。而家 係啊， 咁究竟有冇嗱？你講到咁行咧，警察要維持 又話九啊幾個 percent 啊，回應率啊， 又話回應率幾高幾高，又話要改善同市民關係。而家市民最關心就係呢啲自我隔離嘅人周圍走，咁點解警察？又似乎我告訴你聽這個也是反映到整個管治的失敗的、其實即是現在我告訴你聽這個這樣的家居佛系隔離呢就是將那個播毒的機會增大了很多 倍是啊沒錯啊這個是 其實根本的政策就是錯誤的現在根本 你想想啦即其實你只是說即是現在社區感染上面來說起碼出現過兩單幾乎有疫下的案件出來啦是不是、一個就是、青衣那邊啦另一個就是在哪裡、即其實都是上個禮拜的事情啦喂大佬即你如果你被一個有危險有潛在危險的人士走去即家居隔離你是累傳動的嘛 最重要是這個隔離令也都沒有 enforcement 是、 也都根本上是沒有一個機制去令到他們被迫要留在家裡面、那就變成真的佛系隔離了我覺得現在是、首先呢就是你錯得的都會錯的、那條垃圾手帶我們上個禮拜都講過了其實使乜帶條手帶啊大佬即是以為什麼高科技的東西其實、基本上只是一個地定位追蹤系統 係冇錯。 好啦，就仲要你主動去 download 個 apps 喎。 嗯。 咁如果 what if 我唔 download 咧，你幫我裝嗰條手帶都冇意思嘅喎。 嗯。 咁好啦，結果有啲就冇裝添啦，甚至係已經出咗市區啦。 啊。 根本上所有嘅隔離政策一開始嘅錯誤係咩咧？就係佢唔將喺機場附近東涌大嶼山嘅酒店徵用作為呢個隔離嘅。功能，然後派駐警察駐守在這些酒店那裡。如果用這種方式，即是很簡單，例如你在美國，你見到那個鑽石公主號的人回到去他們國家，他一落機即刻在隔離的空地，有些在軍營裡面就要在那裡隔離的了。 是啊， 怎麼可能讓他們自己帶著條手帶 搭車 入市區，然後入市區，跟著就在市區裡面，就可以呢，就去吃這個什麼豬扒飯，去吃麵搭巴士係嘛？咁你唔到市民就變成咩咧？當公權力冇辦法做嘢嗰陣時候，就靠市民自己執法，即係荒誕到嘅地步係咁。係嘛 ？What if 如果嗰琴日嗰兩個男女發起浪禮上嚟，就同嗰啲一路拍住片鬧佢啲人打鬥嘅咯喎？ 係啊， 咁你咪即係挑起自己社會矛盾咯？係咪呢個執法嘅角色基本上係由公權力去做噶嘛？ 係啊， 是只不過因為公權力在整個隔離裏面是消失隱形，就變成由市民去做了，即你即簡直是匪夷所思。我再講一次，當日我哋上個禮拜講，點解唔係喺機場富豪酒店去徵用呢間酒店嚟去做呢個隔離酒店呢？好啦，有聽眾話俾我哋聽，因為呢個嘅應該屬於羅家瑞啊，應該係羅寶文呢個家族去營運嘅富豪酒店，即係羅康瑞家、羅英石家族。咁你話唔可以要佢主動配合先得？好了，我想说你看看隔离澳门何一成今天的新闻，六间博彩企业的酒店不肯主动交出来做隔离酒店。你看何一成说什么？这个是你们的大考，你不要以为在报纸讲两句就是社会责任，你不要以为派少少物资就是社会责任。我告诉你，讲完之后六间博彩企业鼻哥窿都没肉啊。你看人家的管治就是这样。你會俾嗰啲咁樣嘅機場富豪酒店，我唔做就算喎，係嘛？喂，大佬，大嶼山嘅迪士尼酒店，迪士尼話唔得，咁你政府有股份喎，大佬啊，就咁算咯喎又。好啦，跟住 Marriott 好似肯嘅，喺亞博嗰間 係嘛 ？Marriott 肯啊，係啊， 即係香港啊， 香港機場， okay， 你正路你擺佢哋喺大嶼山，警察守住，然後喺主要嘅收費站，因為大嶼山得一條路出嚟啫嘛。 係啊， 要check容乜嘢啫？ 咦，即係 你起碼免除咗呢啲隔離需要隔離嘅人將病毒帶入社區。嗱，而家你記住喎，衛生署公布嘅 case 裏邊有一啲係不知名感染嘅個案嚟嘅，冇去過外遊，冇參過呢啲 social gathering， 冇去酒吧飲酒，酒吧飲完酒之後冇親熱行為。冇去過黃竹坑派對，冇去愉景灣婚禮，乜都冇喎，中咗招喎。 唔係呢個其實阿何柏良一早預 點解啊？我想問下 佢，因為阿何柏良就話其實社區 呢啲神秘個神秘個案， 佢估計其實香港已經有800多個，即係如果按比例啊， 潛在病人， 潛在病人啊，呢啲傳播鏈就係咁樣嚟嘅啊。即係你尤其你即係你北角佛堂其實係嗰個散發能力好勁嘅，其實係。咁你而家即係你咁樣搞法啦，你而家你唔再去揾一個， 佢根本冇 enforcement， 我成日都話，成個抗疫裏面警察係退居第 N 線。 同埋呢兩個禮拜你知唔知好犀利啊？係有180,000個香港人係外國回流翻嚟喎，唔係呢一扎人係好恐怖嘅。其實如果你淨係計翻個比例，就算啦，你係只係一個即係你1% 咁計，已經好難頂噶啦，其實係。 喂，一定爆啊！ 後知後覺到，即係你而家你係出咗事，你先至嚟做嘢啊嘛！ 你問我，我好簡單嘅啫。雖然我好多朋友仔女喺外國翻嚟，但我都係講呢一句：香港有難嗰陣時候，佢哋走人；到英國有難嗰陣時候，走翻翻嚟香港地，然後將個病毒有機會啫。我唔係話個個都係，就由英國一個已經開始爆發嘅地方帶翻嚟香港。 嗯， 係嘛？即係你問我係咪雙重標準咧？係當日。講封關，講封關，封武漢人，封大陸人翻嚟嗰陣時候，香港人喺大陸翻嚟嗰陣時候，大家振振有詞。好啦，當呢啲喺外國翻嚟嘅香港人嗰陣時候，大家就唔再出聲啦。嗱，我唔係講緊遊客，我講緊係香港人喺大陸翻嚟，同香港人喺歐洲、英國、美加翻嚟。好啦，呢十幾萬人，其實你話當日湖北係疫區，而家如果你喺歐洲翻嚟，你都見到啦，每日嗰個公佈嘅個案裏邊有起碼。40多個裏面可能有6個、7個、8個是留學生或者是外遊回來的，其實這個在世界爆發的時候已經是輸入的情況出現。那如果是這樣的話，是不是應該政府在隔離措施裏面要走前一步呢？既然你說他是香港人，他有權回來，好了，都要接受他們回來了，那是不是更加需要，喂大佬，你那些父母如果是這樣叫那些子女回來而縱容他們帶著手帶周圍走的，喂，咁我覺得呢個就係唔係以香港人嘅利益為依歸嘅香港人嚟嗰啲班，其實都係撲街嚟嘅喎。 其實呢類係咩人咧？呢類咧就係其實過往即係香港有咩大事發生，其實舊年已經開始嘅啦。 叫佢仔女早啲去入學咯，唔好翻嚟。 話香港好危險啊，又有暴動啊，係嘛？咁你快啲去英國啊，去外國啊，去讀書啦、啊，避曬呢啲嘢係嘛？咁你而家有事咪翻翻嚟咯？即係其實 唔係你翻翻嚟，你都要守翻個隔離令嘅，大佬啊！你唔守隔離令嘅後果就係冚。包散啊！ 唔係呢個就係自私嘅極致啦，即係我唔係話即係唔俾佢哋翻嚟，咁佢喂你作為香港人，梗係有權翻嚟啦。但問題就係話，喂你香港即係大家喺度同心抗疫嘅時候，你唔喺度， 但是喂你自己有事呢，哇你就即刻飆回來這樣，因 為那邊有事嘛。 是啊，那邊有事。其實他們就是這一班叫做怎樣呢，叫避疫貴候鳥， 即係咁文藝嘅，咁文藝。 咁你邊度有事咪去邊度咯？ 特首新思 啊，就係走去邊度咯，就係咁簡單啫嘛，係嘛？唔係我亦都明白，即係有好多時候，即係佢哋家長佢哋自己問題，即係喂佢好似好錫個仔女，係嘛？即係令到佢哋仔女避開最危險嘅嘢。喂，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喂，如果你錫你嘅仔女，喂，你都要管好佢哋先得㗎，大佬啊！ 有啲咧就係咩咧？驚個細路上咗街頭。然後呢就做了抗爭者， 是不是 很 多 呢就是呢怕自己就說口頭支持民主，實際上就嗱嗱臨送仔女去了外國，提早入學，未開學都送了去先、 嗯、 好了，在到那邊到 Boris Johnson 開完這個眼鏡蛇會議，制定了佛系抗疫政策，說6000万人60% 感染就有集體免疫能力，就嚇了一跳、嗯、我想家長 是 不是因為估不到這個大英帝國竟然採取這個佛系抗疫政策，於是就嗱嗱臨召翻佢哋翻嚟，跟住再睇埋嗰啲蘋果訪問啊、YouTube 片啊、搶廁紙啊，跟住就發燒十幾日都入唔到醫院啊！呢啲咁嘅新聞、嗯、就驚到鼻哥窿都冇肉，咁啊人之常情啊！呢、這個當然父母梗係關心仔女啦，但係我哋嘅要求只係你哋盡基本嘅責任， 咪兩個禮拜 去遵守隔離令啫、啊。我唔係話譴責你哋翻唔翻嚟，而係只係盡基本嘅責任去遵守隔離令。點解都咁困難呢？如果你話個後生嘅係冇網管開嘅，你就要管住佢啦，係嘛？如果佢俾佢出街鎖住佢啦，係嘛？即係我就話喺咁嘅情況下邊，而家180000人翻嚟， 好恐怖啊！呢個數字 其實未計即將會嚟嘅湖北人、武漢人同呢一個大陸人喎、 啊。 嗰邊就話喂，你知唔知深圳宣布 係 而家低感染、高度安全城市啊？佢話佢係。戲院、啊、全部恢復關曬卡拉 OK， 哇好恐驚啊！大 骨場、雀仔按摩全部恢復關曬，你諗下，咁你諗下幾大鑊？ 唔係因為其實嗰個唔係話淨係深圳嘅問題啊，而家其實咧， 深圳係個移民城市嚟㗎嘛， 係啊， 同武漢一樣。 你而家武漢你開始咧就其實解封㗎啦，嗱四月係咪四月初啊？四月初喂。四月初好快嘅咋，其實 喂，3月20几号啦，而家 湖北解封，湖北解封佢就話有張健康紙咧，就可以放人噶啦。其實就喂，你知道啲健康紙咧，就其實有時喂，你係咪驗到健康？喂，呢個好難知啊嘛，即係你有背景，你就可以買到噶啦嘛，係嘛？呢啲嘢真係話咁閒嘅啫嘛，其實係喂咁，所以其實你嘅深圳其實好高危嘅呢樣嘢，本身大陸咧。在兩個月之前他們自己做 AI 推算，喂你如果你一解封的話，你過完年的話，本身最危險就是北大廣深的，其實是 一定是 是啊， 因為很簡單，湖北的民工 你現在北京都還在封緊、啊、 主要、 就是、都還高度戒備、啊、 主要就是第一班車的民工上個禮拜已經去到中山了、啊、在湖北出來的，還有他現在根本不跟你做這個檢測、啊、所以就不會確診。 嗯、 其實他採取了呢個 Boris Johnson 的佛系抗疫啊！而家大陸係， 哎，我有人查到，同我查到啦。嗱，而家咧，武漢去呢個西九龍的高鐵啦，有得賣啦，飛 係咩？ 係啊，678.5元嘅咋？ 第一班幾時啊？ 呢、這個就係喺就係我想話網上面有人 check 到四月頭嘅，其實係四月頭嘅，好快就有啦。所以而家好驚啊！而家係。4月8号星期三， 好了，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机场不可以非香港居民过境，短期旅客不得过境，不得要隔离，那由武汉坐高铁来的那些需不需要隔离呢？ 嗯， 正路应该需要啊， 是啊， 是吧？按照现在的做法都要隔離14日嘅喎， 嗱唔係啊，搞錯咗啊，細良，你真係太天真啦！因為今日咧有個人咧，有個人自首啊，佢就話佢自己喺湖北咧就逃翻嚟嘅，咁但係咧佢就發覺，喂，即係你嗰啲邊境咧太 hea 喎，咁而且又冇俾佢咧即係去嗰啲即係檢疫中心，其實佢應該係隔離中心嘅，唔係居家隔離嘅，咁趯咗翻屋企咁樣樣，咁佢就話即係自覺，喂，我本身應該係好危險嘅喎，大佬啊！即係好危險喎，跟住佢最後咩？即係佢話自首咁樣樣，然之後喂大佬，我 咁冇自首嘅有幾多個咧？ 我諗大把，因為其實本身好似上個月係嘛，咪就係話有半日嘅 解封嘅武漢咪，咁嗰度已經走咗好多人㗎啦。 為咗俾佢哋走， 係啊，已經有啲香港人咧係自駕遊咁樣走翻翻嚟㗎啦。其實係 基本上而家我哋咧都唔知道個漏洞係幾大， 同埋唔止啊。原來咧就係話原來有啲即係我今日我見到蕭雲啊，佢就話原來佢話有人向佢報料。就係話原來啦，即係你喺大陸係就係做商人嘅話啦，咁其實你係可以攞 permit 嘅，其實係 可以 攞 permit 嘅， 你有特別需要就可以嚟㗎啦。 係啊，即係你自己本身啱啱亦都有位網友同我講咧，原來每間公司咧有兩個 quota 嘅。 嗱，我淨係知道咧行山嗰陣時講普通話嘅多過講廣東話嘅。 係，而家 係啊， 唔係啊嘛， 係啊，星期日。咁就上咗去山頂公園，落嚟山頂廣場就見到何君瑤喺度話一大扎呢個軍裝警察喺度簽呢個國安23條立法，撲你個街！香港就逆爆佢就走去簽23條，已經衰格㗎啦。跟住上到去山頂公園，哇！點解咁多人講普通話嘅咧？我覺得就係你頭先講啦，揸商務簽證嚟嗰啲。 唔係東九龍上次已經又話有斷證啦，又話唔知有個旅行團一劫二劫咁。 好似話遊輪嘅職員嚟㗎，遊輪嘅職員。 但係係咪好似講普通話㗎嘛？好似話 係大陸嘅職員。 大陸嘅職員。 即係喺遊輪嗰翻工嘅。 係長期喺香港嘅。 我唔知啦，可能住喺遊輪嗰度，可能係。 話我話真係好難講喎呢啲，即係佢好似有啲區議員去了解㗎嘛。 嗱，總之我覺得咧，而家呢個咁樣嘅家居自我隔離措施咧，其實基本上係一個。冇網管嘅，冇掩雞籠嚟嘅。到今日特區政府咧，正正就因為咧要遷就香港武裝部隊，唔肯去執行抗疫第一線，所以變咗好多嘅隔離政策咧都冇 enforcement。呢個 day one 我哋已經講咗噶啦。點解守隔離營嘅係要叫咩？民安隊 係 童子軍 義工啊嘛。 你記唔記得初當初嗰陣時 嘛， 公務員義工 係啊， 去守隔離營，我哋已經質問點解唔係由警察去守隔離營？ 30,000咪幾蚊人工嗰啲 差佬 PPE 保護衣你攞曬係咪？著到一個避孕套咁，嗰兩個軍裝警笑到碌喺度係咪？所有防疫裝備你攞曬，口罩你部門攞得最多，但係竟然喺防疫裏邊係冇角色嘅，成個警隊到今日仲係喺咩咧？就喺嗰啲嘅周子樂紀念啊，呢、這個831紀念活動啊。呢、這個陳彥霖嘅紀念活動裏邊咧，就去打記者噴焦 啊， 拉人，連黃偉賢元朗區議會主席買包，見到兩個女仔俾差佬竇攞部手機出嚟影，就揼咗佢落手扣，係嘛？仲要屈佢話佢背囊藏有呢個攻擊性武器，跟住最好笑個警察點樣解釋？我主觀上覺得佢有，大佬香港幾時嘅執法係基於警察嘅主觀感覺？覺得佢背囊裏邊係有攻擊性武器，咁而拘捕佢咧？ 喂，你以前塌你之前，佢都噏一輪法律先嘅喎，其實係。 唔係，即係你有陣時你諗下，而家大佬人心惶惶，點可能有何君瑤呢啲咁嘅黑警係仍然繼續喺嗰度作惡？一定後邊係一個極左嘅勢力，係指使緊佢哋喺呢個疫症裏邊嗰陣時做而家做嘅嘢㗎啦。 中聯辦咯， 咪就係中聯辦咯。所以我咪話換咗樂慧玲之後係更左嘅路線咯，其實係、 即係能力問題啦，即係佢覺得就係以前黃志文就係能力唔夠啦。咁但係我唔覺得樂慧玲其實特別高明喎。 屌，其實坦白講、都3個月啦，做過乜春嘢？ 係啊， 我想問一下講過啲邊句説話？除咗第一日翻工之外，係、嘛？就算好簡單啊，我哋上個禮拜笑到喊阿李子敬文眉事件， 係啊， 大佬。點會跟住召咗阿葉劉上去珠海嘅？原來葉劉翻嚟唔知有冇隔離咧？我想問一下， 佢好似話佢自我隔離嘅，佢自己話 嚇，睇下佢有冇出嚟接受訪問就知啦。係啊，上去珠海咩啊？召費咯，咪就係解釋俾佢聽換馬咯。要李子敬取代容海恩咯。 啊， 係咪？會做呢啲咁嘅嘢咯？香港嘅局勢邊度有變過啫？坦白講，香港而家最關鍵嘅幾樣嘢就係嗰個隔離令點樣執行。第二，你問我啊，實際上而家香港應該要宣布進入緊急狀態，用緊急法嘅方式去徵用嗰啲嘅酒店進行隔離措施。 唔係啊，佢而家反而真係禁酒呢啲嘢先好笑。 唔係，你可以好似歐洲咁樣，甚至好似加拿大咁樣去 stop 嗰啲嘅餐館，唔准佢哋開業。不過因為佢冇個 handle 啊嘛，你用咩法例呢？你咪 emergency 咯，但係佢撲街在咩啊？佢撲街在就係因為呢個林鄭月娥聽從呢個中聯辦嘅指示，用緊急法去立蒙面法啊嘛。 好啦，本来紧急法是用来救灾，真是陷入这个战争状态、紧急状态。那你陈肇始都说已经是了。 嗯， 我想问，既然已经是去到这样的阶段，为什么不是用紧急状态由警察去執行那个紧急状态令，去强制那些酒店交出来，然后由警察去驻守作为隔离营呢？你问我澳门何一城，我告诉你很简单，他这样出口述去空完这六间博彩企业，听日就会有第一间交出来做隔离酒店，跟住其他嗰五間就要跟住做噶啦， 因為佢續牌噶嘛，佢哋好簡單。係 咪？嗱，佢當然何一城都冇法例去逼嗰六間博彩酒店出嚟。大家如果俾我揀，我梗係唔做啦。咁咪即係有牌唔使做生意。但係佢嘅意思即係話，喂，你以為喺報紙發表幾句言論撐我，同埋派下口罩就等於社會責任啊？ 嗯， 其實你聽落都幾得人驚。何一城啲口吻， 佢仲有話，今次係你嘅大考啊！澳門人睇喺眼裏面，記喺心裏邊噶。 你問我嗱，呢啲咪就係 呢個就係格局問題。你睇， 你要獨裁管治，你就真係要做到嘢嘅獨裁。 你睇翻林鄭，林鄭喺琴日仲喺度發嗰啲，即係呢個粉嶺街坊嗰啲脾氣，仲喺度話原本即係你喺度問佢哋，即係嗰個叫做係隔離中心唔夠嘅問題，佢仲喺度 仲喺度發落去話俾人燒咗， 仲喺度講翻嗰個咩輝明村、輝明苑，仲喺度即係喺度扮銀煙，然之後賴邊啲人咧？就賴唔係你最多就係賴嗰啲人唔自律啦，係嘛？我哋嘅同事係嘛？你點得對得住我啲同事？最唔對唔住醫管嗰啲同事就係你林鄭月娥啦。 因為唔肯封關啊嘛。 你唔肯封關，你去到今時今日你都封正大陸，係嘛？好明顯，因為你講真，你大陸你就係講澳，你就講呢個湖呢、這個武漢，其實而家仲大鑊啊！而家係有好多人復陽啲 case， 佢唔攤嘅其實。 因為我睇好多大陸嘅微信嗰啲醫護人員講咧、基本上咧佢已經唔再處理， 唔再處理啊嘛， 出院之後復發嘅問題 啊， 已經唔再跟進啦， 整花自己花佬啊嘛，驚 係啊，唔再跟進當冇件事啊。嗱、呢個亦都係咧，點解成為呢個零 case 嘅原因？就係佢發覺咧，如果再咁認真去抗疫咧，基本上係解決唔到的。而中國面對的就是一個經濟，能源保經濟而不保人命，因為對大陸對共產黨來講，人命是不值錢的，其實根本、好了，你班民工復工，你自己感染你的事，只要我不 classify 成為這個武漢肺炎的死者，你就普通長期病患的就歸落去白血病啊、腎病啊或者其他的東西、總之病發症死了那就算了、但是這個問題也是反映到一件事，就係、林鄭月娥嘅政府咧，喺呢個佛系嘅隔離政策下邊咧，基本上係冇諗過。你記唔記得我哋一早已經講復唔到課，係嘛？而家一批死曬佢啦。DSE 點解要考？點解唔延期？亦都要延期啦。而家取消咗呢個考試啦。但係佢撲街在咩？取消四個禮拜喎，又係。我想話咁啊，啲家長入唔到學。我想問人命緊要定係香港嘅父母仔女入讀大學？緊要呢，如果咁緊要，你咪推遲大學開學嘅時間咯。如果英國都考唔到 A level， 我想問一下，點解英國嗰啲父母唔擔心佢個仔女升唔到大學嘅咧？點解淨係香港嘅父母先至擔心佢自己嘅乖仔乖女讀唔到大學嘅咧？係咪呢啲人即係個腦咧，真係生壞？我覺得係咪全個社會裏邊嘅抗疫唔緊要，如果講到係緊急狀態，係戰爭狀態嘅話。點解唔係動用呢個權力？ 係陳肇始都話戰爭狀態。 喂，這個政府官員自己講啊，根本係點解唔係動用呢個權力？如果你要停，好簡單，我賠償，我徵用你酒店，我俾錢。係咪總好過你唔俾嗰啲酒吧賣酒？ 而家好搞笑， 結果慘啦！人哋嗰啲嘢損失嗰啲，你就唔關你事。 佢而家就係變咗戰爭對象，竟然係酒吧。佢最後尾你見唔見到咧？今日啊，即係連嗰啲哇呢一、這個邊個，即係都睇唔過眼，向太都睇唔過眼，都話佢低能嘅，都話佢係 喂向太唔係深藍絲嚟嘅咩？係 啊， 向太可能有幾間酒吧。 向太話佢喂你係咪有病啊？即係睇你嘅智商著急喎、90% 以上嘅香港人都唔中意你啊！話你無能，喂大佬 會唔會受到 風咧？ 會唔會向太受到風？ 佢點樣講咧？佢就話啦：香港特首無能，林鄭月娥，我睇你智商著急。你連每天去澳門上班的香港人都要隔離14日，點喂咁點樣翻工啊？你係咪有病啊？10,000多人失面臨失業，你知唔知道啊？你知道喂，你叫8,600間有酒牌嘅餐廳唔準賣酒，喂唔係叫佢喂咁咪即係叫佢哋關門？喂你唔使賠償㗎。 喂，你不如喂管一管啊，即係你唔好管一管歐美反港戴手帶嗰啲人，唔好周圍亂跑出去玩啊！反正啊，反而啊，而家走去搞啲冇即係嗰啲冇必要嘅規定。 喂，坦白 好絕喎、啊！佢講呢句 酒吧就已經拍曬烏蠅 啊！ 你而家再出埋禁酒令咧，即係叫佢哋去死嘅。 係啊， 跟住佢最荒誕係咩咧？唔係因為飲酒，而係因為飲酒之後嘅親熱行 為。係啊， 我想問一下。喂，大佬啊，香港我諗每日都發生緊親熱行為，唔係因為飲咗酒㗎係嘛？喂，大佬佢仲以為佢自己佢老豆叫做咩話？佢老豆叫做 鄭阿毛。 鄭阿毛教會佢就係話：阿娥，記住啊， 唔好蝕底俾人、啊， 唔好蝕底俾人、啊， 唔好亂咁飲酒啊！ 係啊，錫嘴都會有細路㗎，咁樣咯。我諗佢仲係諗緊呢啲咁嘅嘢咯。所以我真係鄧阿林少波高興啊！我諗 係啊， 阿陶傑講話。林少波娶到個好女仔啊！ 好女仔， 係即係肯定結婚之前唔會有其他嘅洗龍衝嘅嘢啦。 唔係定還是其實佢係即係佢係呢啲出於一種妒忌心態啊！即係佢自己係 dry 咗咁耐，佢又佢又妒忌而家年輕人咧，即係咁多姿多彩係嘛？即係嗰啲即係私人生活，先至諗住喂，即係呢啲就係等於 喂。你問我，如果個原因係因為親熱行為而導致到感染，你應該去封嗰啲時鐘酒店啊嘛。是不是你應該走去這個牛頭九龍塘、啊、那些地方、 啊、 走去禁止那些時鐘酒店營業、 啊啊、 如果是親熱行為導致感染、 啊、 我說、如果喝酒導致感染你就要證明如果是聚集的你就好像一好像英國一好像美國那樣、啊、是不是我要封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嗯、三個禮拜、餐廳酒吧卡拉 OK 娛樂場所全部不准營業那就一視同仁、啊、你現在就突將呢個酒吧業就成為代罪羔羊。我想話，梗係酒吧業咧就冇投票俾阿張宇仁。張宇仁都好清楚喺功能組別選舉裏面咧，佢主要係嚟自美心啊嗰啲大集團。 係真係幾賤啦！真 係所以咪就係犧牲呢個酒吧業咯。即係我覺得真係無厘頭啊！今次 唔係同埋佢計到盡啊！佢賤格在於佢唔係叫佢哋唔好做生意，佢就叫佢哋唔好賣酒，唔準賣酒。喂嗱，咁你唔準賣酒就未至於話要賠償啊？係咪？即係如果你話喂叫你哋即係直情係唔準做生意，咁呢個可能牽涉到賠償。但係佢話叫你做其他嘢喎，你唔賣酒可以做其他嘢嘅，做乜嘢啊？我想問，就全部變曬啡粉啊！ 喺蘭桂坊賣咖啡啊？唔通啊？坦白講，喂，即係人係社交動物，我都講過，已經係自我，就算冇隔離，令好多人都減少咗好多社交活動。大部分的香港人已經過去過一個月來講，不要說再有之前那半年，其實已經是抑鬱發作了、已經是好了。大家還要守住這個這樣的減少社交增加社交距離是吧？跟住你而家仲話，其實已經嗰啲酒吧已經差唔多執笠邊緣。 係啊， 你而家就一腳送佢去死。仲、有喎，你送咗佢去死，其實解決唔到因為親熱而傳染嘅喎。 係啊， 係咪先？林兆波唔嘴你啫，其他人都唔準嘴。 啊， 即係等於我唔戴罩，全部戴咗都要除翻落嚟，其實一模一樣。 係啊， 係嘛？ 即係私怨咯，係嘛？即係將佢個人嘅妒忌心擺喺個跟公共政策嘅層面咯。喂，呢啲人好危險嘅，呢啲人係，即係佢本身就有反社會人格啊嘛。係嘛？即係你唔抵得。 對佢嚟講，佢唔需要 social life 啦，梗係。 係啊， 佢覺得摧毀你 social life。 嗱，你不如學下人哋嗰個比利時嗰個衞生部部長啊，佢好開明嘅，佢話即係咩啊？喂，佢而家佢都係禁止你性行為，禁止咩咧？禁止你三 P 就唔准你換妻， 即係 group sex 又唔得。 佢話咁樣寫，大佬 哦，即係多過兩個人以上嘅聚集咯。 多過兩個人以上就唔得啦，啊換妻就唔得啦，四個人啊嘛，大佬啊，嚇、佢就喂佢直情喺國會咁樣講。 但如果換妻，保持六個街磚的距離得唔得？其他 好難喎，大佬啊！咁你不如你咩？你不如咩啦 ？Video sets 啊，呢啲就係 嘛？唔怪之得啊 ，download Zoom 咁多人， 即係好似以前阿陳冠希咁樣樣算啦 嚇。唔係嗱，呢個咧亦都反映到咧，即係第一冇經過深思熟慮，第二咧嗰種心態覺得咧就係我度嘅就最絕。既然用唔到緊急狀態，唔可以行緊急法嘅話咧。咁就唯有咩咧？千方百計用一啲古靈精怪嘅方法，就唔係行正路啦。我覺得 唔係，我諗佢咁樣講嘅時候，佢都覺得自己以為好有型嘅，但係喺呢個行政會議裏邊，真係冇人駁開佢啊嘛？ 點會啫？而家無論你喺早討會講 啊， 我相信陳肇始又唔會出聲，其他官員又唔會出聲， 即係暗笑咯。 大家就直情係另一個面就算嘅，就由佢自己喺度講親熱點樣傳播，體液交換同埋唾液交換點樣傳播。 大家話係咪先？ 係啦，大家係咪先咁？咁你諗下， 陳肇始冇理由出嚟反對，咁啲道德問題嚟噶嘛？其實係唔通佢話司醫，其實呢、這個。接吻咧唔一定係有腿嘅交換嘅咁，唔得噶嘛。 但係佢而家佢好賤格喎，佢係射咗個波落去衞生防護中心嗰邊喎，佢話係。 但係衞生防護中心又係唔知頭唔知路嘅噃。 係啊，佢就咁講，佢話聽咗衞生防護中心嘅意見，係先用法例規管高風險場合。 咁點解唔係戲院？唔係卡拉 OK？ 其實係㗎。 喂，戲院 AMC 其實係㗎。 Pacific 係有 case 喺嗰度染病嘅喎。 係啊。 我想話佢到而家都講唔出有乜嘢人，佢以為去蘭桂坊嗰個 case 就係飲完酒之後有親熱行為咯。我諗 唔係咁，係真係有咁嘅 case。咁但係如果你係嗰、即係如果你一有 case 就要禁嗰個場合嘅話，喂，咁你嗰啲婚宴係咪都要禁曬咧？ 其實嗰啲仲危險。 係啊，嗰啲仲危險。嗰啲佛堂都要禁曬嘅喎。 係啊，宗教活動。 係啊，佛堂都要禁曬嘅喎。即係 教堂嗰啲又要禁嘅喎，好似伊朗咁樣樣嘅喎，應該要禁。係 啊，要禁㗎，係啊。 係啊。 咪就係攞嚟搞咯！我就係話好應該搞嘅嘢，你又搞唔到。到而家市民最擔心嘅就係呢個隔離令嘅執行嘅問題，係同埋喺社區裏邊進行自我隔離呢個問題。當你十幾萬人喺疫區湧翻翻嚟嗰陣時，而你喺個社區裏邊執行一個冇 enforcement 嘅隔離令，點到你唔擔心咯？我覺得 係。 喂，你遲早就市民同手帶族之間衝突㗎啦，俾人打㗎啦，佢哋會如果出街，我話俾你聽，下一步啊！你琴日睇，你琴日睇嗰段片，影住佢嗰條友真係想，已經喺度係咁鬧，係咁鬧噶啦，已經係。 係啊，係啊。 咁你如果隔離左右有啲真係抵唔住驚，就衝埋去揼佢哋噶啦，真係。 其實係㗎，唔出奇㗎。你幾次幾次都係咁樣㗎。我記得幾次其實俾人拍片嗰啲都係群情洶湧㗎。尤其嗰個人喺石門，石門咧其實好多黃絲，你知唔知啊？ 主要黃絲。 好多黃店㗎嗰度係，係嗰個人跟住嚟鬧咧。上面啲街坊咧開門，即係開窗出嚟鬧添，跟埋一份㗎，好犀利㗎。 喂，佢哋會諗住就係、是、哇頂！如果我哋呢度你播咗毒嘅話，喂呢、這個就真係唔係講緊政見嘅問題喎。係 啊， 而你呢班友本身唔單止唔係話隨地吐痰冇公德心咁簡單。 係啊， 你知唔知台灣啊？有條友違反隔離令去咗酒吧，罰咗100萬台幣啊！ 係啊，好誇張，係等於20萬係嘛？ 係啊，20幾萬 啊，等等，係咯。 喂，大佬，你以為人哋流㗎？ 嗯， 我想話之前捉咗嗰幾件點啊？幾時上庭啊？唔知罰乜嘢啊？唔知道、你第一件起碼要重罰啦，係嘛？你唔重罰，你點指阻嚇後邊嗰啲咧？喂，我哋做緊節目期間，嗰啲友已經周圍走㗎啦喎。你問我好啦，跟住個後果係咩咧？市民自我防衞，自我防衞就組織巡邏隊走去，專係喺度巡視，睇下周圍有冇呢啲咁樣嘅戴住手帶嘅人走嚟走去。一定會係咁 啊！啊，唔係喎，有啲人話喎，呢個咪私怨啊，因為酒吧黃絲多喎，而且冇人投20蚊張喎。 我仲咪話咯，因為酒吧根本上啲人就唔咩咯，所以下一步佢就會 ban coffee shop 咯。因為 coffee shop 都係咩？跟住林鄭就話，而家飲酒之後未必有親熱行為，不過飲完咖啡之後就有啦咁樣。 即係將私怨納入去咯，即係其實佢即係攞私怨嚟。 唔係佢要揾邊個做 victim？ 係啊， 即係佢要令到邊個受害嗰陣時。 就是私怨上身咯， 好簡單啫。如果你問諮詢業界，好啦，我想話業界裏邊張宇仁採取咩態度咧？佢行會成員嚟嘅噃，採取咩態度咧？係咪唔出聲？咁咪即係等你喐呢個酒吧業咯。記住，如果你開酒吧或者你覺得呢個禁酒令係撲街嘅，第一個要對付嘅其實係張宇仁。 係，因為而家咁樣搞法啦，而家向太都會變黃絲嚟，而家係。 向太慢慢個面一路藍，下邊一路黃啦，已經係。 喂，九十 漸變色啦，已經。 九成香港人都唔中意你，你點樣玩落去啊？ 但會唔會向太收到風換人咧？ 唔出奇，因為其實我諗佢都係唔，佢係不打無把握嘅仗嘅人嚟嘅，呢啲人係即係無寶不落嘅人咧，就唔會亂咁開炮嘅。即係呢個等於阿何柱國咁啫嘛。何柱國都不會亂咁喐人嘅，呢、這個就係去到而家點解就政界就成全啦。阿老董啊，就同埋呢一個阿梁振英出嚟咧搞一個叫做反撕裂聯盟啊嘛。 兩大撕裂元兇出嚟搞反撕裂聯盟 啊！咁而家話咩組升級大聯盟喎、 啊？即係等於叫何君瑤出嚟組織反黑行動一樣嘅啫喎。 佢話要修復香港社會撕裂喎、啊。啊、即而且佢話即係呢個星光熠熠喎，有好多大媽撒，仲有葉劍啊咩咩啊唐英年、許榮茂、啊葉國軒呢啲人喎、啊，佢話 咁點啊？即係做王啫，係嘛？ 做王啫，唔係咁呢個。 因為係阿六八九復出，想自己做王咧。 因為他自己是副主席嚟嘅，即係呢一個大聯盟的副主席嚟嘅，似乎即係好似話，咁冇理由副主席自己推自己嘅啫。呢個幾樣咁樣衰， 六八九怕樣衰就唔係六八九啦，係嘛？ 我搞一個反撕裂聯盟出嚟，我應承大家我唔會撕裂呢個社會，咁樣樣啊？喂，呢個太可笑喎，呢個太荒謬呢樣嘢又。 咁好啦，如果佢係助選，幫邊個助選？ 有啲人就估緊就係唐英年。因為唐英年其實你看到近排嗰個曝光率都幾高嘅，其實係，包括佢早排戴口罩啦，佢最早就係叫呢一個石崗軍營係啦，咁就開放 酒店 係啦，呢啲嘢其實佢似乎係做緊一啲咧，即係比較討好嘅角色嘅。如果你話反撕裂嚟講，佢似乎係熱緊身做緊呢樣嘢嘅，其實就係、是，只不過佢派口罩嘅時候，那個口罩佢又遮唔曬嗰個下巴咁解啫， 冇辦法啦，佢唔要看咁嘅下巴。但問題就是 work 唔 work 咧？呢壇嘢似乎就唔係面向香港人嘅喎，應該係統合選委會裏邊嘅選特首 嗰啲中間派啊嘛，係咪？係啦，因為阿向太竟然話九成人都唔中意你，即係話你冇得救啦。其實咁，但係向太佢係唔係選委定還是佢有啲即係卡喺入邊嘅咧？ 我覺得林鄭九月之前會落台，我一路都覺得，因為如果唔係呢個立法會政權保衞戰就大敗局嚟嘅咯噃。 係啊，攬住噶嘛， 係啊，攬住噶。你問麥美娟好清楚噶。嗰、那個女仔講粗口嗰個女仔啊，係啊，佢好清楚噶，係嘛？所以如果九月前落台，就第一就 Trump 卡，好啦 ，Trump 卡嘅話落台，咁就邊個署任特首啦？ 啊，我覺得唔夠嘅，你仲要處理埋黑警先得嘅，其實係，因為你而家你個即係你唔好淨係你唔好話嗰個咩獨立檢討委員會啊，連監警會報告都出唔到嚟。 佢好似話有司法覆核啊嘛， 因為有司法覆核，去到四月頭，你要四月頭咧，你等埋嗰個 verdict 咧，你先至可以做嘢。 其實等埋新特首咯， 一次過啊嘛，係嘛？即係 坦白講 密集式咁樣樣， 警察就任何人上去都會被清算嘅啦。你問我點都要交幾件犯法嘅違法警察出嚟，但係呢個咧係止唔到咳嘅。唐英年，如果你醒目嘅，你就唔好做呢個位置。如果北京唔開綠燈，去全面。去重組香港的警察的話，這個等於當年彭定康回去進行這個北外警察檢討的總監，那種的規模，我說的是，是全面由人事到管理到指揮系統到資源，全部要公開，以及在每一個區發生的警暴的地區進行聽證會，是這樣方式做的，當年北外是，我告訴你。當然他們不會這樣做，因為根本幕後指揮的是中共嘛，即是說無論你搞幾多個反撕裂大聯盟都好，這個呢等於黃飛鴻電影一樣，石堅永遠都是水收尾的，無論他出台那一下、袁小田啊，跟著啊這個啊誰啊 劉師傅啊等等在這裡牙文牙武都好，最後一定被關德興打殘然後教訓一輪，香港市民就是關德興來的，你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你以為這樣拉攏班大媽撒一起，然後就反撕裂就推上去，即我覺得真是幼稚到不得了。這個情況等於暴龍哥強硬要找邵欣欣接Dada的身下去拍套這個官人我以為一樣，你用一個即已經幾十年前的方法，這樣怎樣撕裂？我告訴你，其實解決香港撕裂很簡單，五大訴求，其實就五大訴求而已，任何一個人出嚟話我想做特首，我會落實五大訴求，撕裂即刻會結束。 你特赦嗰班友其實已經好多啦，其實係 特赦、獨立調查、警察係呢兩項啫嘛，而家剩翻係嘛？到你出嚟，林鄭即係落咗台啦。而家法例已經停咗啦。好啦，跟住公布呢個路線圖同時間表，關於普選。以前有冇做過？曾蔭權咪做過咯。呢個唔係新嘢嚟㗎。係嘛？公布嗰個時間表， 撥亂反正啫嘛。 係啊。將顛倒的東西顛倒過來而已，關老董什麼事？你問我，梁振英就是撕裂的元兇，所以這群人我覺得就是受什麼呢？受指使出來搞事的，我覺得。搞事是什麼呢？就是因為見到整個建制四分五裂，在林鄭下治下，所以呢就 hold 住，他現在最擔心除了九月之外呢，就到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選舉，2011年。 現在這個功能組別已經是預演這件事了， 功能組別的選舉將會看到究竟中共控制還有沒有601票、 但其實不博得的了，你沒得試的了，其實要做就差不多， 他現在很簡單，他現在要將曱甴王的票、即是李嘉誠的票 夾翻過嚟，以唐英年為呢個嘅核心人物，然後咧就將左紅同本地嘅商界結合， 嗯， 組織翻九七年前嗰陣時嘅一個主要嘅建制聯盟。 嗯， 但係話俾你聽呢樣嘢痴人說夢。如果樂慧玲嚟到香港，只係呢啲級數，係用翻一個陳舊到冇人要嘅一個咁樣嘅方法出嚟，去面對而家呢個咁嘅政局嘅話，呢條友好打有限。我話俾你聽，仲衰過張曉明，仲衰過黃志文。 唔係，因為其實佢嗱呢個就係習近平佢自己一廂情願，就以為揾一個喺香港冇背景嘅人咧，就可以推倒重來。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呢個人唔識路噶嘛。即係你香港你都麻麻摸摸噶嘛，係嘛？連廣東話都唔識講，喂，好容易，即係呢啲人反而最容易被擺佈嘅，其實係 識乜嘢啊？坦白講，你問我而家最關鍵嘅人物有幾個？ 嗯， 呢個大聯盟反撕裂大聯盟裏邊有冇田北俊喺度？有冇曾俊華喺度？ 係喎，但係曾俊華好似最近佢喺一間咩一帶一路公司咧，佢自己又做呢一個 board member， 好似話 係咩？ 係啊。 出了一本書添，好似送俾啲醫護， 係嘛？ 嗱，坦白講咧，如果泛民 plus 曱甴王係可以去到601嘅話咧， 嗯， 你乜嘢反撕裂大聯盟都冇用嘅， 係， 因為李嘉誠就已經差唔多去留低個 legacy 俾香港嘅啫， 嗯， 你用乜嘢去逼佢歸邊？上一次他講到明嘅，你記唔記得唐英年同梁振英對選嗰次，他同記者講嘅，我係投唐英年嘅，唔好寫錯。 係， 係親自出嚟咁樣講嘅。上一次啱啱林鄭嗰次，佢係支持阿胡蘇嘅，支持曾俊華嘅係。好啦，如果你而家呢個咁樣嘅由董建華牽頭嘅呢個咁樣嘅造王嘅一個咁嘅 platform。你冇咗田北俊，冇咗李嘉誠嘅系統嘅人，你仲做乜嘢王？我想問下，你糖水滾糖魚又係葉國軒啊？唔係啩？ 呢啲老左嚟嘅大佬， 大佬左裏邊嘅老左， 其實又係一班鬥爭派，你 又係一班咁樣大佬。由九七年聽個名聽到而家，我諗一聽到個名，香港人已經另眼一面，唔想見到佢哋嘅人嚟嘅。大佬，香港政局個世界都唔知變咗幾多轉啊！你諗下。係咪？我哋嗰陣時，我記得個英國首相叫做貝利亞，而家仲有冇人記得呢個貝利亞白高敦？ 嗯， 係咪冇啦？已經係都唔知轉咗幾多轉，但係我哋仍然係董建華、梁振英、葉國軒，撲你個街！你覺得香港呢個社會仲有冇希望？如果仲係呢班人去把持住成個權力精英嘅政治，呢班人根本就唔係權力精英， 嗯， 根本就係一班係打住中共嘅旗號攞自己利益嘅一班撲街。係咪連真正做新加坡式嘅精英獨裁管治嘅能力都冇啊？我想話，把口就話學新加坡，學新加坡，你學到人哋新加坡一半都冇啊！ 唔係學新加坡，咪獨立咯。 如果學新加坡，第一件事就係獨立㗎，真係。 獨立㗎。 如果香港主權獨立，跟住你話我哋要為咗討好，唔好中共派兵嚟攻打中共、攻打香港，我哋要做啲妥協行為，好似當年芬蘭對俄羅斯咁，都唔出奇喎。 啊， 咁咪會妥協咯。 嗯。 但是問題的前提是香港主權獨立先， 是 的，然後才向北方示好，行不行？跟著法官判案的時候，就為了不要令到 upset 這個中共派兵就侵香港， 嗯， 又要判案的時候就著來判，新加坡就是這樣， 是 的，願意 surrender 給李光耀的原因是什麼？因為李光耀就是代表新加坡民族主義， 嗯， 一個獨立主權的國家， 嗯， 如果你有的話，就算那個特首是梁振英，香港人都會 surrender， 我話俾你聽，呢個就係當中最關鍵巧妙嘅一面。根本你班友學新加坡講咗廿幾年都唔明白最根本、最根本嘅分別係乜嘢？你話新加坡嘅律師法官唔係英國 train 出嚟嘅咩？一樣係普通法專家，係嘛？叻過張舉能、馬道立添。但係點解人哋願意同李光耀達成一種妥協啊？嗰個就係國家利益至上啦！我話俾你聽，唔係人哋嘅 integrity 有問題。收了李光耀錢絕對不是，而是人家為了國家利益而在那個位置妥協，選擇妥協跟李光耀做不做得到啊？大佬，你一個失敗商人董建華自己的生意都被大陸騎埋，是不是將你 佢咪賣俾東方海外，咪賣俾 Costco 咯。 佢而家好應該係分階段咁樣樣還翻嗰陣時啲息俾。 佢最慘啊！賣完之後仲要還債。 係啊， 佢自己落袋都唔知得翻幾多。 係啊， 一條咁嘅敗家仔，將董浩雲嘅生意敗咗，係嘛？差唔多一條 loser。然後香港旺港二十幾年，董建華而家仲走翻出嚟。坦白講，揾佢出嚟嗰條友都係白痴㗎啦。其實，如果係樂慧玲。恭喜你啊！ 咪又揾翻啲舊人物，咁你換嚟做乜啫？其實你換阿樂偉玲嚟做乜啫？你冇新思維，又咪用翻啲舊腦袋，大佬 根本冇人咯、 啊。 亦都坦白講，邊個有咁新思維啊？ 係啊！ 你諗下，而家開邊飯都唔知嘅喎、你睇美國，一陣間我哋翻嚟睇下呢個習近平而家嘅情況，真係有少少亂地嘅啦，已經係。我哋先休息一陣，大家記住支持城寨我哋。上一次講呢個都係黃標啊！你知唔知啊？ 係嘛？ 我講呢個嘅中共同美國嘅鬥爭。 哇！而家係唔係都黃標㗎啦？ 有人報信俾我聽啊，話呢啲 Google 裏邊咧，其實 好多大陸人啊嘛， 唔係有一啲香港藍絲入咗去 Google 而搞出嚟嘅，其實係孤偉其名，因為我冇證據，我唔開呢個人嘅名。但我而家係搜集緊證據，其實如果有，我一定會同大家公布究竟成件黃標事件背後中共做咗啲乜。 好啊，呢、這個啊。 休息一陣先，二六二九六四零支持城寨。 各位網友，咁就關於嗰個最近疫情有啲緊張咧，我哋又再送，我哋製造咗大，我哋個生產線比較上咗軌道啦，咁我哋就會送多啲酒精呢個活酒液俾大家嘅。咁呢個係兆康 U 嘅配方送嘅，做嘅有甘油有雙氧水，就係、是、紅米主題餐廳同時代冰室嚇。如果你嚟堂食咧，兩點半開始，一路到收鋪都開始。二人同行咧就送一支，每有兩個人咧就送一支俾你。外賣自取，每張單以前咧係$100送一支，而家$50送一支，$100咧送兩支。外賣送貨係新蒲崗紅米同九龍灣時代冰室。每張單咧$50就送一支酒精活酒液，堅韓牛同埋堅石燒、堅韓燒咧堂食咧全日都係兩人同行送一支，外賣自取咧每張單咧每$100咧送一支，紅米主題餐廳同時代冰室堅石燒、堅韓燒每日3點至5點向65歲以上嘅長者以及傷健人士。派發50個籌，攞到籌嘅人每人送一支，啊，送完即止。所有外賣送貨係指你打電話去鋪頭送貨，唔包括透過即係 Foodpanda、Deliveroo 啊嗰啲咁樣樣嘅送貨，好嘛？多謝大家。